芒果 TV、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光和积木制作，晋江文学城 Priest 原著，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《六爻》第137集。 李云并不精通剑法，危机之中第一个想起来的还是扶摇山上师父手把手教过他的第一式。 师父，什么是剑意啊？ 剑意啊，简单说就是你练这一式的时候心里想了什么。你想了什么呀？ 我觉得自己快飞起来了，想出去看看外面都有什么。哎，师父，你什么时候带我们下山去玩啊？哦，对了，我还想看看后山有……哎， 别老想着跑去后山山穴中捣蛋，为师说了你多少次了，破孩子怎么都不听。 李云剑未至，剑锋已经义无反顾地撞在了那一片长戟带出的火光中，呼出来的火光好像一片大风划开的火烧云，他内部中所有散漫的真元倏地凝聚一点，一刹那紫府开气海生变，元神出城，好像有什么东西在他心里乍然苏醒，天下万千人与物都慢了一拍，佩剑终于与长戟相撞，佩剑不敌，断成了三截。然而残存的剑意却像一缕不羁之风，呼啸着脱离反铁盾刃，无拘无束地横扫而出，烈火也无法阻挡他的脚步。玄黄吃了一惊，一时竟躲闪不及，脸上被划了一道半寸长的小口子。李云却被那长戟冲撞了整个人往后仰去，径直从后继无力的剑鞘上落了下去。童鹤忙呼啸一声接住了他，奋力地拍打着翅膀往远处飞去。李云胸口剧痛，却不明原因地感觉很痛快，心中想到， 哼，原来只要不怕疼不怕受伤，舍生忘死的打一架居然这样痛快。 李云一边这样想着，一边从怀里摸出一沓符咒，在眼前随意看了一眼，他便灌注真元，抬手往天上打去。那穷追不舍的玄黄见了，本能地用长戟一拍，符咒瞬间在他眼前化为齑粉，炸出了足有成千上万只着了火的大肚子蝈蝈，一个个悍不畏死地扑向玄黄，下了一场蝈蝈雨。此物对付大能专用，谁力气大，谁将那符咒打得更碎一点，打出来的蝈蝈也就比较多，这才是李二爷的手段。 九连环就九连环吧，打架虽然痛快，但是胸口实在太疼了。 玄黄被他这些层出不穷的小手段弄得烦不胜烦，蓦地长啸一声，他整个人在空中长大了10倍，好似铁塔，山呼海啸地将那立柱似的长戟压了下来，眼看要将水坑和李云一起拍死在下面。这时唐枕终于出手了，李云从未见过唐枕出手，印象中那人好像跟自己差不多，虽然博闻强志，但基本上也是个耍嘴皮子的，身体也不好，更从未见他拿过什么兵器。唐枕没有兵器，他用一双肉掌生生架住了那山一般的长戟，那双手仿佛金玉所制，置身烈火中也面不改色。 李道友，你已经算出阵眼了吗？ 唐枕头也不回地说道。险些被拍死的李云舒了口气，点头道， 后天艮位， 和我推算的差不多，若我没猜错，应该就在那辆马车上，你且去。 那你…… 李云话音没落，忽然间唐枕皱了皱眉，那架住长戟的双手发出可怕的咯咯声，下一刻他自指尖到手腕处竟像石头一样裂开了。一声巨响后，唐枕的双手分崩离析，他蓦地退后三步，空荡荡的袖管中却没有流出一滴血。 我道你有什么神通， 原来不过是一具炼化的尸体。 唐枕低低地咳嗽了两声，一脸命不久矣，口中却说道： 人都有死的那天，道友也别着急。 说完，唐枕袖中一阵暗色涌动，竟生出一双白骨来，长在那温文的男子身上，显得分外可怖。 李道友不必多虑，我还有些手段。 李云一直不信任唐枕，因为唐枕这个人完全不能细想，细想太可怕。然而此时除了他，也再没有可指望的人了。他忽听一人叫道： 二师伯。 李云低头一看，只见地面扔上了一把剑，正是鼻涕一把眼泪一把的年大大。他一抄手接在手中，果断对水坑道： 走。 接着一个人御剑而上追了上来，正是尤良。 我为前辈护法。 这两人一鸟如一道流星般向了马车飞去。神鸟童鹤只有真动起手来，才会发现他修为不高，就外形上来看还是非常唬人的。而尤良再不济也是个有元神的剑修，此时悲恨交加，开路开得势如破竹。水坑一开口吐出一把真正的三昧真火，那些修士倒是不怕，肥马却吓得慌了神，空中车队顿时四散奔逃。 到了， 李云心里一喜，一道剑气已经划了过去，将那剑月的绣了九龙的车帘一剑划开。他正要一剑挑开车帘，里面突然伸出了一只白皙到透明的手，那只手拈花似的插住了他的剑尖。同时车里的男人抬起了头，忽地对李云一笑，慢声细语地说道： 哼，多少年了，竟也有后辈敢撕我的车帘，精神可嘉呀。 那一刹那，李云感觉到了一股无法言喻的毛骨悚然。他整日和严征明程潜之流混在一起，虽然知道自己谁也打不过，却从未真正对谁产生过这样刻骨的恐惧感。 不，这人绝不是什么用丹药堆出来的皇家纨绔。 森冷的杀意在那龙袍男子和煦的微笑中蔓延开去。尤良猛一回头，瞳孔骤缩。 小心！ 李云的心脏仿佛都被攫住了。就在这时，他们脚下突然传出一声巨响。 嗯？ 龙袍人咦了一声，惊讶间居然没顾上杀李云，任他径直掉了下去，被翅膀扇得险些顺拐的水坑连滚带爬的接住。下一刻，一股冲天的魔气呼啸而起，接着霜寒的剑意恍如天外而来，剑光到处，九龙马车登时分崩离析。那马车中人旋身而出，无凭无据地悬在半空之中，目光四下扫了一圈，轻轻地蹭了蹭自己的下巴。 能从封死的十方阵中破阵而出，岂未有些道行。 三人一魔已经位列四角，将这龙袍男子围在了中间。严征明一手拿剑，一手还拎着他的扇子，对一侧的吴长天道： 哎，那谁，你说这自称什么王爷的老妖怪是哪一任皇帝来着？怎么他脸上跟糊了一层白面似的，那些妃子晚上见了不吓死吗？ 吴长天难以理解严娘娘这误伤其类的担忧与情怀，脸色难看地说道： 严掌门见笑了，拜见三王爷。 吴长天说完上前一揖到地，程潜冷眼旁观，只觉诡异，心道： 哼，哪门子王爷穿龙袍？ 只见这三王爷的面貌可谓是眉清目秀，唇红齿白，那一身繁复臃肿的袍子穿在他身上，竟一点也不显得突兀。他言谈举止间带着某种纡尊降贵似的彬彬有礼，显得风度翩翩，同时却又昭然未将众人放在眼里。 哦，免礼。 那三王爷矜持地对吴长天做了个虚浮的动作。他听了严征明的出言不逊，却丁点也没恼， 涵养十足，还颇有气度地问： 严掌门，恕我闭关太久，不知阁下是哪一派的严掌门？ 严征明嚣张惯了，此时见了一个比他还会嚣张，并且看起来嚣张得更加高级的男人，简直就好像大尾巴孔雀遇见了一只比自己尾巴长的同类，心里别提有多不舒爽了。再加上他在十方阵中被关了半晌，当下没一点好脸，皮笑肉不笑道： 哼，无名小卒何足挂齿。 哎呀，原来是扶摇的后辈，难怪，我想起来了，这里离扶摇山旧址不远吧。哎呀，这许多人来实在多有叨扰，严掌门包涵。 三王爷目光落到了严征明脖子上的掌门印上，啊了一声，似乎恍然大悟。吴长天沉着脸色， 当年三王爷力排众议，一手建成天眼处，给了我们一个方便行走人间的身份，同门无不感激。我等并非忘恩负义之人，这些年兢兢业业，半点不曾有违当年我们与皇家的约定。三王爷此举却不厚道了吧？ 此言一出，从小不学无术的严征明与叫花子出身的韩渊都没什么反应，程潜却是知道的。他小时候在村里老童生家门口偷听过老童生讲史，提过天眼处的来历。老童生只说那时候的先帝不满老百姓们一天到晚光想着修仙，没人干正经事儿，一怒之下要禁道，最后被文武百官劝住，这才退而求其次成立了天眼处，专管理修士的事。程潜记性好得很，至今仍然记得老童生说过先帝出身行伍，但他打量着眼前这位三王爷，感觉他怎么也不像个出身行伍的模样，便诧异地开口道： 你是武皇帝？ 惭愧，那是武儿。 好大的辈分。 多人小说剧《六爻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